吗？ 亲爱的，我愿付出一切，亲爱的，和 我把双手遮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，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那些问题 天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。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。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 第四名 Only Moves That Girl。 There'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. It's all my fault,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. And I'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, the one I let get away. 第三名，火箭少女101，卡路里。 为了变成小蛮腰，天天提着一口气，为了穿上比基尼，制造这种沙拉精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可惜至少我都不腻。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 第二名，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体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。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曾爱的贪得无厌，依然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 徐坤 Pulled Up。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, got me saying what's on my mind. I can't tell what's up or down, I don't know my life or life. Start it again, second chances don't come easily. I'm not gonna pretend,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. When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, I'm making a stand, and I'm gonna make it throughI've been acting crazy. 我的战绩不可能被拿阿里美货，也许我天天在等好跑的够，我也不可能你放那个的恶心石头。 身穿吊眼，你闭着眼，开了出门会让你闭上眼。 Easy Easy 要你 Easy， 下雨人在跳过这本你请个成身体

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 是你欣赏的故事，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，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，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，我希望你知道 FM98.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。 FM98.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。 心沉淀，谁还听得见？ 幸福有些遥远，漂浮如云烟。 多想再见一面，天过想念。 你见我走过繁华，雨雨渐渐，看那红霞飞满天。 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，上那白云似纸鸢。 哦，你给我盛世中爱和和艳艳，将悲伤哀怨祭奠。 为你戴上独属于你的面，世上岁岁又年年，黄山却尽欠。

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，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，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，你笑着躲在我心中，不要烟火，不要星光，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，在我的世界有个角落，是你不曾懂的远方。也许我是一道微光，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，宁愿让我受伤，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 古船、古币、王致和、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心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